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英国置业顾问 IP Global 中国区首席代表周鹏先生。您好，周先生。 您好。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上一期的话题，为您介绍当下的英国房产投资。上次节目里呢，我们也谈到了哈，在2016年虽然说有脱欧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啊，但其实呢，伦敦的房市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震荡，然后又快速的企稳回升了啊！而且呢，在两个第二大城市和第三大城市，像伯明翰呢，还有曼城，在2016年甚至还出现了超过10%以上的增长啊！ 是， 那这跟强劲的中国投资是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是。 那么我们也想具体谈谈伦敦的房产投资啊。我们刚才您谈到过，伦敦呢，因为它受这个地形的限制啊，那因此呢，它是几十年来都出现的是房屋的供需比较失衡的状态，需求多，人口增长快，需求多，但是呢，房屋的供给始终是有些跟不上啊。 是。 那么城市的土地有限，所以呢，开发商在修筑房屋的时候，它的主体的房型大概是什么样子呢？有没有出现像很多国家这个大都市，比如说像这个温哥华呀，像这个纽约呀等等哈，悉尼呀，人们开始习惯于居住高层公寓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的话，您问的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如果是在去年的话，如果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话，还不会这么回答。因为今年是刚刚伦敦政府这边是允许的新建一些高层。原因的话是因为伦敦的它那个地形是比较怪的，它为了因为它的天际线的影响，它会比较影响飞机的降落，所以一直以来的话，伦敦这边政府的话是不允许修建高层的，如果你多修建一层的话，都要拿那个审批，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今年是刚刚允许了，所以说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种高层的这种公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就是从今年2017年开始的。 所谓您说的高层公寓，可能就是20层以上的。 三十层以上的，30层以上的这个公寓。那如果说在过去的伦敦，哇，你要是能超过10层、12层，那就很少了，很少见的这种公寓。如果是新建的一个公寓，政府是不会给批的。但从今年的话，政府已经开始说逐渐的我放开这样的一个口子。对， 那么同意修筑高层公寓，可能也是为了比较快的来解决，也是认识到这个土地资源有限哈。高层公寓其实是最好最快能够解决这个供需不失衡的问题哈。 是， 土地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 对， 那么目前呢，从伦敦来看哈。这个您觉得如果说在房产投资方面相比起别墅来说呢，那么如果说是投资于高层公寓，保值和增值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对，英国就是比较怪的，又是比较怪的一个地方，跟其他的国家，美国啊、加拿大、澳洲啊，可能还真不太一样。从一切的数据上来看，公寓都是比别墅要更加的保值，并且还更加的增值，并且出租回报率还要更高，并且他们的持有成本几乎别墅还是要高一点的，因为别墅这边的话没有一些地租，少一些税，然后呢少一些这种公共的这样的一些费用，但是它的维护费用会很贵，因为别墅你要去维护的，至少你15年、20年你要大修一次再修着，你的维护费用会很高，那公寓的话就完全不用了嘛，对吧？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所以说尤其是在英国，比方说在伦敦，它的别墅一般都是在市中心，很少有别墅。如果市中心有别墅，那一定是贵族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贵族区域的一个别墅了。都是在很外围的这样一个地方，近郊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别墅相较于在伦敦来讲，更适合于生活。 公寓的话更适合于投资，因为公寓全部都在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在一些区域中心，那么全都是公寓。区域中心的话一定是不会有别墅的， 生活已经很成熟了，生活工作非常成熟的地段了， 没错没错没错。对，如果说从公寓的这种出租率，如果从租金的回报率升值往上升值的，那公寓的话都是远远要高于别墅的，是这样。而且别墅的中位数和公寓的中位数相比的话，别墅也会更高，你的成本也会更高。伦敦的话，公寓的中位数就是全伦敦地区，不管是市中心还是到 M25 到五环了，公寓的平均价格是在42万英镑，这是去年的数据，2016年的数据。别墅要到92万英镑。92万买一套 新建的高层公寓，它的升值空间和租金回报率都还是相当可观的哈。 是， 那么2018年，您对整个英国的房价的一个走势，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依然是一个稳步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变化了，因为它的供需关系，我们一直在说供需关系。然后呢，它的房屋建筑的话，一直是受到一种抑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今年刚刚开始可以新建一些高层。如果说库存的话，不是紧张的一个状，不单是紧张的一个状况了，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库存的，不需要像我们中国一样去库存。人口又持续的涌入，然后又有大型的这种类似于比方说高铁这样的项目，人口大型的这种涌入，然后呢供需关系比又是这样子，它的贷款利率也非常低，贷款利率基本上能在四以下，我们中国人贷款3.3、3.6，那这个贷款利率也是很低很低的。方方面面，它的购房成本，然后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发达主流国家，它的购置房屋的这种税收这种成本和它的持有阶段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中国也要未来啊，但这是话题又扯远了，是中国未来要开了房产税之后，我们中国房屋的持有成本也会上升的，是这样。那英国是没有房产税的，人家本身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税种，所以从整个的方方面面来看的话，是非常健康的，会稳步的往上走的这样一个趋势。如果大胆预测一下的话，应该10左右。当然如果说你要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可能是我们的投资者选择的地段是有问题的了。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地段选择上，投资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比如说您前面谈到过伦敦金融城，那是寸土寸金，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门槛已经非常高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热门的投资区域，是不是还存在着价值洼地的地方呢？ 特别好的问题啊。但是可能我要稍稍的跟您说一下，金融城并不是，虽然是寸土寸金，但是因为那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嘛，但是它并不是最贵的地方。在伦敦最贵的地方的话是白金汉宫边上，那个是肯辛顿切尔西，然后呢还有西斯敏斯特那个区域，那个相当于我们把如果说算成中心算作一区的话，偏西边的话，白金汉宫就是英女王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肯辛顿宫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最贵的。然后呢东边的话就是我们的 City 嘛，就是我们的金融城，金融城还没有那边贵。对，上一期我提到了我们在2016年出了一本投资报告，也是关于伦敦市场的白皮书。我们会认为在伦敦的一区和二区的市场上，我们认为风险正在逐步的加大，投资的升值的潜力并没有那么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怎么高了呢？比如说您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中位价 基本的一个中位价应该在一区的话应该在150万英镑左右。 是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就是很普通的 非常普通的 两室一厅的公寓 啊， 两室一厅的公寓就要150万英镑 了，那大约是和1000多万人民币， 是的， 1200万人民币， 非常贵了。 那跟咱们北京的这个学区房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 可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观点，是说我们要寻找价值洼地。 对， 那它这个房价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价位了，它的洼地还有那么大吗？即便是我们要投资伦敦房产，当然我们中国人是喜欢是投资，说啊、哦，我一定要去市中心，我要在英女王家边上，我要在金融城那里，我一定要到市中心去。一区不 OK， 我到二区，对吧？对，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看待伦敦市场要看整个它32区，它因为是一个大伦敦，它是一个国际的大都会。那我们会认为3区和4区的机会远远的是要高于1区和2区，无论是从安全性，首先价位更低，安全性上来看，并且从它的这个政府的发展力度上来看，因为1区2区已经饱和了，我即使在发展，但是我还能够。我还能再盖一个区域中心出来，还能再做一些高楼出来吗？不会了。但是3区4区是有这样的机会，有一些地方是有这样的机会的。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区域中心，那这个价值就要远远的大于。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如果我们5年前，我们知道燕郊也是一个区域中心，对吧？它的这个涨幅，这5年的涨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3年前我们知道了雄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的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它就在形成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中心。那这样的话，无论从投资的安全性，还有刚才您说的一个特别好的词，叫做价值洼地上，这个来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投资理念。所以在2016年之后的话，我们所有的项目基本上淡出了伦敦的1、2区。我们现在在伦敦保持的项目是在8到9个左右的这样一个项目，但是到现在，到今年2017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公司已经在1区2区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项目了，是这样。 也是因为觉得它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高位上，那么无论是租金的回报率也好， 还是 未来的升值空间，可能就已经是到了一个头了哈。 对的。 那么您的新的这个投资热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新的投资热点的话，整个伦敦市的话，不是。我们的热点是一定是跟着伦敦市这边在走的，和规划在走的。 对， 目前伦敦的投资的一个热点的区域是在东边，是在东边，然后呢是在东3区的有一个重要的地点，这个地点叫做金丝雀码头，这是东2区金丝雀码头，东3区是叫做皇家码头，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8到10年形成伦敦的第3金融中心。我们都知道 CT 在里边是这100年间的话，最老的一个金融城是在 CT， 然后，往东边走5、6公里的位置，沿着泰晤士河往东边5、6公里的位置，是伦敦用了20年时间将近打造的一个第2金融中心金丝雀码头。离金丝雀码头再往东边2、3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现在正在形成第3金融中心，叫做皇家码头，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对，这是伦敦市政府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对， 那么像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是在伦敦东区的这个新地带举行的， 是 吧？ 是的， 也是当时就是想通过举办奥运会，然后来带动东区的发展，是吧？ 对，看来你也非常了解，是的，而且就是这个区域是纽汉区，纽汉区就是在这个区域，奥运的主场馆、O2 体育馆、奥运的其他场馆都是在这个区域的。 那么这里过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为什么会着力来打造这个区域呢？ 其实这个区域的话，如果要再搁着几十年前，一直以来其实是在伦敦来讲是一个，对伦敦也好，对于英国来讲是一个特别鸡肋的一个地方。二战之后的这个码头被炸毁，这个码头被炸毁了之后呢，然后呢就要用它了以后，这个码头是一个潜水码头，又不能进入万吨级那种很大的那种货轮，所以一直很鸡肋的一个地方。那伦敦说，那好吧，那我跟着盖一些国际的会展中心，我伦敦的国际会展中心、西门子会展中心，对吧？东伦敦机场，我的城市机场，这是离市中心最近的机场了，离市中心几公里，你很难想象它就有一个机场，而且这个机场是国际性的机场，是非常重要的机场。当然我们都知道西边，到郊区的希斯罗机场，那也很重，那是吞吐量最大的，但是这个机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不算区域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散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因为很鸡肋。直到是4、5年前，然后开始我们要新建，提出了新建一些包括亚洲商务港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由我们中国的这种企业总部基地，这都很知名的企业，开始跟伦敦市政府进行洽谈。伦敦市政府这边最终也下定决心，投入了70亿英镑，然后呢去打造。然后70亿英镑吸引了多少外商的投资呢？在去年的时候吸引了220亿英镑的投资，在进行比如说机场的扩建，在进行 原有的基础上的一些扩建，但是也有新建的项目，比方说我们的亚洲商务港，比方说这边的皇家海关大楼的基础项目，一大片的规划区域，包括一些市场，对。那么就是这片区域已经现在有两三年的时间不断的在进行扩建或者在进行新建的项目，现在逐渐的在形成伦敦的第三个商业中心。对，而且这个商业中心现在我刚才说了，去年的投入的话，市政府投入了70亿英镑，那吸引到外商投资总投资额是220亿英镑，但是到今年最新的数据，现在这个投资收入投资额已经到了260亿英镑，而这个投资是确定性的，都是签过合同正在执行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我们在未来的5到10年我们去看吧，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除了金丝雀码头，除了伦敦的老金融城，这边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中心，一个金融中商业地产中心这样。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英国置业顾问 IP Global 中国区首席代表周鹏先生。那么我们的话题呢还是英国的房产投资，特别是谈到了在当下啊，整个伦敦特别是伦敦核心区在入门的这个房产投资的门槛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哈，我们在寻求一个新的投资的亮点，新的投资的价值洼地啊，这就是伦敦的第三金融城皇家码头。那节目的上半段呢，周鹏也是给您详细的介绍了皇家码头第三金融城它的一个发展的历史的沿革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新兴区域的发展是离不开交通因素的支持啊。那现在呢，这个皇家码头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交通的建设状况是怎么样的？它的交通的这个便利程度又如何呢？因为交通可能是直接决定这个地方它的未来的投资潜力呀、投资价值有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很好的保证的一个决定因素啊。 对，您说的特别对。然后通勤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这个项目这个皇家码头这个通勤状况是非常好的，在伦敦所有的您能想象到的这种拥有的通勤状态都有，比方说公车，最合适的是地铁，比方说码头，沿着泰晤士河往下走，往上走的码头，比方说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其实不算景点，是一个缆车，相当于一个摆渡的这样一个东西，叫做阿联酋缆车。当然是我们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谁投资的了，一个缆车，然后5分钟就横跨了泰晤士河。包括这个地方，伦敦最重要的一条东西向的一条，明年年底开通的伊丽莎白线，叫做横贯铁路，也是在这个地方马上要新建一个站，这样的一个站点。我刚才讲到了东伦敦机场，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外人他们的出差是非常的频繁的，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哪怕不出国，还是他们要出国的话，坐飞机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坐地铁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他又挨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也是最近的一个机场，不能说是最大，而这个机场现在正在扩建，由现在300万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用扩建到800万，现在正在扩建这样的一个流量。所以说它的交通的话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你能够想象到的交通在这里全都有。并且从这个地方往市中心去走，往金丝雀码头去走，往金融城去走，或者是往西边的那边的一些比如说到白金汉宫那边去走，一些那些零就是我们知道牛津街、贝克街那些购物的娱乐的地方去走的话，10几分钟、20分钟坐地铁就可以到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快捷。 那这是已经都建成的这样一种，当下已经建成的这样一种交通状况，还是说在未来的3年之内、5年之内我们可以期待的？ 刚才我说这些，现在除了伊丽莎白线，除了伊丽莎白线是明年年底通车，其他的都是已经存在的。当然了，我刚才说了，东伦敦机场现在本身人家就是300万年人流量的， 还在扩建的过程中， 它现在是在扩建。 所以说这个皇家码头区的交通真的是海陆空哈，加上缆车，什么都有了哈，各种多种交通方式的这样一个汇聚啊。那么目前呢，这个皇家码头区是不是你们非常看好的一个新的投资的这个价值地呢？还是洼地吗？您觉得它现在？ 当然是洼地了，而且是它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洼地是吧？ 在去年，我们其实可以拿从两个角度来说，它离那个金丝雀码头，只有2公里多一点，非常的近，那即在这种非常近的这种状况下，无论是到那边去上班呀，还是你去工作呀的话，你去住这边的话都没有问题。而它现在的价格，平均的价格，只有金丝雀码头那边的，也就是伦敦第二金融中心的平均价格的一半。 它只有一半的价格。那简单来说，我在这边买一个两室一厅，到金丝雀码头我只能买一个一室一厅。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从这个通过这个角度，那再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去年我们一直都知道，上一期讲了脱欧这个事件，在去年整个这个皇家码头这个区域的表现，我们通过英国政府的土地登记局的官网上，去看到数据，增长了20.18%，就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增长呢？那很简单了，前年开始这个地方政府大力的要开始兴建投资了，所有的剪彩竣工的项目，说所有的新开的项目的话，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知道了这个事情，那。大量的资金涌入，大量的同我们叫同行也好，开发商也好，大量的这样的涌入，大量的这种扩建的项目，那所有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看得到的这种机会，自然而然，在即便是在去年有脱欧大背景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增值，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么目前像皇家码头区它的这个房屋的中位价是怎么样的呢？ 中位价的话比伦敦的中位价会高一点，大约应该就是在55万英镑左右，50万到60万英镑左右的一个中位价。 那么50到60万英镑，它对应的房屋是个什么样的房子？ 两室一厅，也是两室一厅， 也是公寓里的一个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对。 那么如果是租金的话，价格怎么样呢？ 租金的话，大约应该在这个区域能到4%，也就是说，我们买一套50万英镑的价值的一套房产，一年的租金的话，4%的话，4×5=20，就是2万英镑，一年的租金回报能到2万英镑。 租金回报哈，这是指回报，就是最后。这个投资者到手的利润是吗？还是说还要再扣除掉什么各种持有成本什么的？ 持有成本给您一个平均数吧，3000到4000英镑。 这可能是物业管理费之类的，是吗？ 对的，就是所有的费用都算上，地租啊，全都加上了，大约应该在3-4千英镑。那20000你减3-4千英镑，大概的话能 17000左右，16000。 16000，哎，我是指的是50万英镑的这样的一套房子，可能50万英镑您可能买到的是一个小两室一厅。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这边的项目现在都是基本上在65万到80万英镑的这种顶级公寓的项目，那这样的话它租金回报会更高，基本上每个月这个区域的租金不会低于2500的，因为它挨着金丝雀码头太近了，2-3公里太近的一个距离，上班啊开车去或者怎样太方便了，对， 所以说这个房屋的出租或者是二手交易都会非常的快，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前面的周鹏您是给我们介绍了哈，目前呢在伦敦啊几个大家可能会未来非常看好的也很有投资潜力的这样一些地段啊，比如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第三金融城皇家码头地段啊，还有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格林威治村附近的一个地段啊。那么最后呢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该总结一下哈，就是您怎么看待未来伦敦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呢？ 伦敦的发展态势，您指的是这个城市还是是？ 对，因为尽管，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哈，看到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哦，欧盟的很多机构走了，意味着伦敦的这个就业岗位会为此丧失了很多。那么欧盟的一些投资，那么英国也拿不到了，等等等等，而且还要付出一大笔的高昂的这个分手费。然后另外很多的比如说来自波兰的工人，他们可能也会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离开了等等，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似乎是一些并不是那么有利的一些新闻哈。那么在新闻背后，您个人观察到的未来伦敦的一个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呢？ 通过我目前来看到的，伦敦作为世界第一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是屹立不倒的。然后的，它因为它不是说这一年，不是这十年，不是这几。不止几十年，它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中心，而它又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娱乐的中心。我们都说欧美的流行音乐也好，是流行的这种电影也好，欧美都会说英国、美国都会是这样去说，它又是一个娱乐的中心。但是你 伦敦难道不是一个世界性的购物中心吗？我们只要去过伦敦的一定是又世界的购物中心。你会发现伦敦这个城市真的在世界上我们去比较的话、 嗯、 确实非常的独特、 嗯、 它是多重元素为一集于一身的这样一个 政治经济文化 对文化、哎、 商业 文化一定是啊，大英博物馆啊、嗯、各种各样的这种博物馆虽然是有我们很多国 而且英国电影产业也很发达 电影产业很发达、 嗯、 娱乐对啊美国咱们说美国的教育质量很好英国教育质量那更好啊全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学在伦敦有多少家对吗、 嗯、 那每年保持这种持续外来涌入这样的一个人口它又不是一个移民的那么大家为什么要来呢因为它会有多重元素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到这个地方来居住、 嗯、 来生活 嗯， 对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认为对于伦敦未来的无论是从它的经济走势还是对于它的金融城就世界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话这个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虽然我看到了很多的新闻、 嗯、 但是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吧。 嗯，好，非常感谢周鹏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您对于英国房产投资的一些思考，以及对于未来呢英国特别是伦敦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判断啊。感谢您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信息，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们下次。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桂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